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上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梁静茹2000年《勇气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《爱你不是两三天》，传唱度是非常高的一首歌。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它相对来说呢，可能没有那么人尽皆知，但却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歌。它就是城市民谣歌手郝云在2013年发行的第三张创作作品集《活着》同名主打歌。在他的歌曲当中呢，我们也能够看出来，郝云是一个对音乐有自己的看法、有自己原则的一个音乐人。一起来听由他创作并演唱的一首《活着》。 每天站在高楼上，看着地上的小蚂蚁，他们的头很大，他们的腿很细，他们拿着苹果手机，他们穿着耐克阿迪，上班就要迟到了，他们很着急。我那可怜的吉普车，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，它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。虽然它什么都没说，但我知道它很难过。我悄悄地许下愿望，带它去蒙古国。慌慌张张，生活总是这样，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，难道说60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还是那一点点小积蓄，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。生活总是麻烦不断，到现在我还没习惯。都说钱是王八蛋，可长得真好看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60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，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60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学会知足而常乐，